会往你们的那个 OK， 谢谢。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祝福我们主日早上这段时间，让我们的学习不是只是形式，而是叫我们都能够受益，叫我们都能够，不管这主题是什么，都能够在你儿子的知识和恩典中有所成长，好越加的彼此的这个教会的身体越加的成熟，彼此的连结越加的密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继续看第五章称义。称义这个教义，特别是因为 这本书是改革宗教会，介绍改革宗教会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称义这个议题上次有提到，是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一个历史上一直有相当争议的中心。Okay. 好。上次我们提到第五章有一段我没有我漏掉了，就是关于律法有一小段。上次已经稍微提到，今天在你们的教义里面讲到称义，就是我们如何，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人堕落以后，罪人如何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上礼拜就是漏掉这段有提到，特别有提到说我们没有办法再靠着守律法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人既然已经堕落，已经犯罪了，那个工作之约靠着自己个人完全的行为来得到上帝的赏赐的这个途径就已经不再有了。所以圣经的用词等等会有律法的软弱，或者这个主题这一小段的主题是律法的软弱。多特信经的第三、第四章吧的第五点，在教材里面有英文和中文的翻译，很精简的解释为什么人无法再靠着守律法来到上帝面前，或者靠守律法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为义。因为你看这多特信经的陈述，至少有三点有提出来。律法虽然可以叫人知罪，但是没有办法称人为义，人无法靠着行律法而称义。Okay, 罗马书有很多的新闻都佐证这个教义，这个真理。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律法第二点也本身没有赐给人力量可以脱离罪。反而是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在哪里最多，恩典就显多。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在这节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就保罗来说，律法的相对的是什么？我们很恩典，对。那这个怎么样的相对，我们会有再多加解释。第三点就是律法因为肉体而成了软弱，这什么意思？难道说我们的肉体或者我们人本身就有其软弱吗？但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人本来是好的，但是这个指的肉体是特别是犯罪的肉体，或必死的肉体，或罪身。罗马书的用词，八章第三节的用词，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律法本来是好的，是属灵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会讲，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所软弱，罪人就没有办法，你不管再怎么努力，你守的律法，就算你守了律法，仍然是一个罪人守的律法。Okay. 在这上面，这个就在上面，在上帝面前无法得以称义。好，这是关于律法的软弱一小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通常路德宗会说律法和恩典 那样子的相对是绝对的。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当你问一个，譬如说问我神学院路德宗的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将律法看为是上帝的恩典，他会说不是。Okay. 那譬如说罗马书五章二十节，那边我们在那节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律法和恩典的对比，在什么，什么上面的对比呢？我们改革中也会说律法和恩典是对比的，但是是就称义之上，人无法靠着律法，而单单唯独凭着上帝的恩典得以称义。在这上面来说，律法与恩典是绝对对立的。但是是不是就这样子来说，我们蒙恩的人，律法就与我们无关？改革中的人会说 No， 不是的。我们甚至以此来说，我们可以说律法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叫蒙恩的人知道如何活出上帝的样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改革中的信仰告白里面会花那么多的时间来解释上帝的律法。因为对我们来说，上帝的律法是上帝的恩典，是赐给他子民的，叫他们知道如何活出有上帝恩典恢复形象的人应该活出的样式。好，这个之后我们以前也有在其他的地方讨论过，之后我们还会更多的讨论。所以关于称义这一段，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六十问，说你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个回答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用词，其中你可以看得到，这我们就不全部念，这在你们的教材里面。看到如何称义是唯独借着对耶稣基督的真信心，真实的信心，在上帝面前称义。OK， 虽然我的良心控告我，还是念好了。虽然我良心控告我严重犯了上帝一切的诫命，也没有遵守任何的诫命，而且还有倾向犯罪。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不得已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不只是你有犯罪的罪行，你是罪人，有犯罪的倾向或犯罪的本性，或你的内心有那犯罪的神学家会说习性或者原则，你在上帝面前就不得已称义。不是说你要实际行出罪行你才算是有罪或者才算是不义。 OK，并且时常倾向罪恶，但不是因为我有任何的功劳，这也是一个重要字眼，得以在上帝面前称义，而是上帝唯独借着恩典将基督完全的满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用词 satisfaction， 满足。满足什么？满足上帝的公义，完全的满足他的公义和圣洁赐予与归算给我，赐予给我，以及 impute 归算给我，很重要的概念。归算给我，算给我，不是我自己本身就是，而是算我是，这个概念。接下来这个用词，好似我没有罪，也没有犯罪，也未犯罪，好似已经。好似我完全没有罪也没有犯罪，也好似我已经完成，是耶稣基督为我完成的顺服。只要我用信心或借着信心，那原文是 believing heart， 我有一个相信的心来领受这个恩典。 OK， 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西敏大要理问答第七十问，我觉得他的字句就更精确一点。什么是称义？称义是上帝的作为，这很重要，不是人做了什么上帝称人为义，首要是上帝的作为。什么作为？他白白的恩典赐给罪人，借着这恩典，借此他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作为或什么功劳，也接纳他们，使他们在他面前被算为义。 OK， 不是使他们在他们面前成了义人，是被算为义。这并非因他们里面成就了什么 ，anything wrought in them。这个概念就是在历史之中，许多称义这个教义上面有争论的，一个焦点。甚至在近代保罗新观里面的关于称义的争论，也有关于这句话所表达的一个议题，跟罗马天主教的争论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呢？并非因在他们，就是在罪人里面成就，并非因为上帝先在罪人里面动工，叫他们从罪人成为义人，或叫他们行出义。就算这个义并不是很完美，但是上帝将这个义算为可以算为义的义。 No， 不是这样子。在这之前，人的一点行为，甚至是借着圣灵或借着上帝在他心中动工的行为，一点都没有。所以并非因为上帝在他们里面成就了什么，或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乃是什么？唯独因耶稣基督完美的顺服和完全的满足。你注意那个字典要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讲之前有稍微提到，就是说我们不搞加尔文五大要点，那个有限的赎罪，好像五大要点是多特信经归纳出来的，然后符合16世纪17世纪的神学家，他们通常不用 atonement， 不用赎罪这个用词，他们用的用词是满足。在这里完全满足，他的完美的顺服和完全的满足，上帝将此将什么？将耶稣基督他的顺服和他对上帝公义要求的满足，或者你在其他地方你也许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他的积极的顺服和消极的顺服 passive and active obedience。 上帝就将此耶稣基督他做的事，他的顺服，他完全的满足，他死在十字架上，将这个事，将他的功劳归算在我们身上，而且这个归算是借着信心，唯独借着信心，没有其他方式，不是你做一点点上帝就把耶稣基督功劳算在你身上。 No， 你完全是凭着信心领受，而且我们知道连这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So 我们如果借着这两个信仰告白里面可以归纳出来，称义是借着信心，是凭着恩典，是按照或依据耶稣基督他的顺服和他的满足，不是我们的顺服我们的满足，然后是透过归算这个 mechanism 或这个机制，好了，你要这样归算给我们。 okay. Okay. So 就是来说，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宣告或者一个地位上的宣告，你本来是没有办法站在上帝面前的，因为你是罪人，你也犯了罪，但是上帝因为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凭着他，借着他，唯独因为他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他儿子所成就的顺服和满足，叫我们凭着信心有份于他所为我们成就工作，将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会说这是一个法律的宣告。为什么会说这是一个 declaration， 一个宣告，称义，中文翻译称义我觉得蛮适合的。因为你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却因为这些因素宣告你为义人。OK， 经典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等等等等，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有。 OK， 关于这一段称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很精准的用我们要理问答的用词，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 So,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上次也有稍稍提到，反对这个称义的理解的人会提出来，那你们的称义只不过是一个法律上的幌子。你明明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所以你们认为上帝称你们为义的这个上帝称罪人为义人的这个概念是一个。是一个没有实质的东西的 ，OK， 法律上的骗局，或者是一个不公义的宣判，我们会怎么回答？就我们刚刚所看的，或者按照我们刚刚这两条信仰告白里面。所以已经给我们的你要说一些工具我们会怎么样回答这样子的质疑那是个骗局嘛你明明是个罪人然后你说上帝又没有把你变成义人却称你为义这不是一个幌子吗这不是一个假象吗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我们怎么回答这样子的质疑这是保罗新观有一些人会提出来罗马天主教最初也提出同样的质疑，所以在某些程度上，当然保罗新观他的有很多多元化，但是其中有一些保罗新观的持有的观点，其实跟历史罗马天主教所持的观点是非常相似。五百多年之后又回到罗马天主教，归算这个概念在这堂课在这一章里面之后会有再讨论什么是归算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们就预先讲说归算这个概念近几年了也特别是在保罗新观的攻击之下受到攻击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个概念吗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概念更所谓符合圣经可以取代归算的概念大家有什么想法吗？颜真有什么想法？ 我是想到耶稣他是代赎，所以呢不是白白的没有。 大家有听到颜真讲的吗？就是如果有人说你们认为说称义是一个法律性的宣告，不是实质的将你们变成义人。而是宣告为你们义人然后我说那我们怎么回答颜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的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代赎这个概念他有做什么事他成就了什么东西他顺服他满足了上帝对公义和圣洁的要求所以这个是实质的 right? 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说归算给我们的时候是将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是的虽然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宣告但是并非没有实质的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公义他所满足的公义的要求他所成就的完全的顺服 OK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他成就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刚才的信仰告白提供我们一些工具我们就要有可以回答说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确实有份于他的顺服因为我们有份于他的顺服所以上帝看我们信仰告白用词就好似我们从来没有犯罪也不是罪人因为我们有份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顺服怎么有份借着信心 right 或者改革中信仰里面会强调的借着信心与什么我们是借着信心与所有属灵的好处儿女的名分称义成圣得荣耀等等都是在什么架构之下与Yes, 与基督联合。So, 我们是在与基督的联合架构之下去讨论称义 还有其他任何属灵福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是的，我们实质有义，不是我的义，但真的是归算给我的义，我也有份于那个义，因为我与基督联合。凭着信心，按照圣灵的工作，我与我主耶稣基督联合，所以他有的就算在我身上，我有的也算在他身上，我的罪算在他身上，他的义算在我身上。OK， 好，唯独恩典。So， 接下来会有几个主题，就是借着我们刚刚检视的信仰告白有讲的，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和唯独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就看唯独恩典。作者他又讲到这个背景故事，就是我们原来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是甚好的。这个圣号也表示我们是有能力遵守上帝的旨意的。OK， 比利时信经说，上帝创造人原是善良、公义、圣洁的，是在凡事上有能力合乎行合乎上帝旨意的事的。OK，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上帝创造人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可以不犯罪。OK， 有这个能力。但是亚当却违背了上帝给他的命令，那个特别是测试命令，创世纪二章16、17节，吃了不可吃树上的果子，而他一人犯罪，所有人都有罪，而且也都犯罪，这就是原罪。OK， 罗马书三章十节，罗马书五章的关于一个人犯罪，所有人就有罪的，也一个人行出义，所有人都得以称义的这个原则，这在其他地方我没有提到。因为亚当他不只是第一个人，他有在约上面他有特殊的身份，他是约的首领，约的代表。所以 OK， 因为约的头他犯罪，所有在这约之下的人也都有罪。因此我们不只会犯罪，我们生下来就有罪。所以关于原罪的这个教义，一个很重要，就是亚当的罪是算给我们的，归算给我们的。因为约的关系，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原来的美意居然因为亚当的犯罪成了我们的咒诅。他本来应该可以成就那上帝要他成就的义，而他的义就归算在我们身上，但是他没有，他犯罪，他的罪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只会犯罪，我们生下来就有罪。神学家通常会说他的罪是直接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所以生下来就有罪疚，就有 guilt， 而我们实际会犯罪是因为有着罪疚的惩罚 punishment for the guilt。 会做一些更清楚厘清，但我们今天不会讲那么细。所以我们是不只是有罪，我们既然有罪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就不能不犯罪，没有能力不犯罪，是与上帝为仇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罪人的背景的故事。这样子的人就不得已在上帝面前称义、okay? 是罪人，是不义的人。而什么是恩典呢？恩典简单来说就是上帝恩慈对待我们，是我们不配得的，是我们没有做任何事也无法做任何事所赚取的事。恩典不是我们赚取的。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然而上帝 but God， 然而上帝，然而上帝，这个字眼尤其在保罗书信里面时常出现，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而上帝，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然而他有爱我们的大爱，所以我们本来该死的人他却救我们活了过来，因为他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恩典、okay. 在罗马书四章里面提到说，如果做工的得到工价，就是你赚得的，那就不算是恩典，就是你该得的、okay. 我有不做工的 唯有不做工的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的，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个改革中的先贤会更解释这个信就算为义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说人的信心本身就算为人的义，这是亚米念的理解。改革中理解会说这信就算为义，因为借着信心上帝就算他为义，不是信心本身就是他的义。OK。我们是 justified by grace， 凭着恩典称义。典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得到有这个对比，就是上帝的恩典和人自己所做的事，上帝所赐的和人的行为，这个对比。恩典与称义之间的关系在你们教材里面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也看得出来。OK。这我们就不多看了。恩典是称义是白白的恩典。所以西敏大道理问答71问会问为什么说称义是上帝他白白恩典的作为呢，白白赐给我们的作为呢？答案是，尽管基督借着顺服和受死代表那些被称义之人对上帝的公义做了适当的真实的完全的满足，适当的真实的完全的满足，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的。 OK satisfaction， 你看那个字眼又出来。然而上帝本可要求他们提供满足。这句话的翻译，在我看到的所有中文版本其实都翻译错误。大部分的我看到的翻译都翻译成，然而上帝本可要求他们提供一位中保。但是原文的意思是，上帝本可要求他们提供这种满足，就是上帝本可要求每一个人都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如果没有达到公义的要求，你就是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永远的死， right？上帝是可以的，要求，却接受由一位中保 surety 所成全或所完成的满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满足，上帝乐意接受，代替我们接受。Okay。 而且这位中保是上帝自己所提供的，就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所以全然是恩典，都是上帝提供的，都是出于上帝的，并且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他的义，他儿子所成就的义。 OK， 为了称义向他们别无所求，归算给我们，不再没有没有，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不是说我儿子已经做了 99.9%， 你只要罗马天主教概念，你先做一些，上帝就会帮助你成全其他的。上帝帮助自助的人 ，no， 就称义来说 ，no， 全部都是出于上帝，连那位中保都是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成全百分之百的我们本来应该需要，上帝可以要求我们成全的义，他成全了，归算给我们。注意，除了信心以外，他没有要求任何其他东西，除了他要求我们要有信心。人若非有信不讨上帝的喜悦，不得来到上帝的面前。除了信心以外，哦，那你会说，那这信心像杨敏念会理解，那信心能不能算为我们的功劳？虽然不是很完全的，但是上帝在他的恩典之中可以算为称我们为义的那工作吗？ No。 为什么呢？因为就连信心都是上帝赐给我们，因此就连信心，你要说这个工具，或者我们必须使用上帝指定我们使用的媒介，好了，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也是因为是上帝赐给我们，也要求我们必须要有的，要使用的。 因此来说，他们的称义是他们白白的恩典。OK， 白白的恩典，没有一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就连我们的信心都不是。所以称义是白白的恩典。一，我们归纳上帝接受中保耶稣基督所提供的满足。第二，上帝自己提供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第三，上帝将耶稣基督中保所成就的义，就是满足上帝公义要求，完全真实满足上帝公义要求的那个义，归算给我们。上帝对我们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要求，要我们在行为上达到什么要求，除了他要求我们要有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信心。 OK， 就此来说，我在这边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说就此来说，改革中的神学家认知，从一个方面来说，恩典是有条件的。恩典不是白白赐给你的，你怎么会说有条件？所以 condition 这个概念，改革中的神学家一直会做一个很清楚的分辨，条件可以有条件，但不是功劳。条件也是你必须做到的，但不是功劳。因为那个你做到这件事情，譬如说你被赐予信心的人就必须信，这是你必须做的，但这不是你的功劳，这也不是你的行为好了，就是可以借着行为称义的那行为，但这是你必须做的，因为这是上帝赐给你指定你必须要借着这个使用的得到恩典的管道。所以就此来说，信心是蒙恩称义的条件。这个条件这个字眼，你会发现在新民大道理问答中文的翻译里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很多中文的翻译都很有问题，因为翻译的人他自己把太多他自己主观的神学概念修改这些历史性信仰告白。其中一个就是在大要理问答第32问那边，居然没有把条件，我看到的版本都没有把条件这个字眼翻译出来。但是原来的新民大要理问答第32问很明显的讲说，要求上帝要求人要有信心，而以信心为有份于恩典之约的条件。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讲到这个？因为这个跟上帝对人的要求就有关系了。蒙恩的人绝非不是，绝非没有要求的，这不是律法主义。但是如果你忠实的圣经的教导，尤其是有些是改革宗教会的，应该是不会惧怕讲上帝对人的要求，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正因为上帝是丰丰富富赐所有恩典给我们的人，上帝。OK， 这一段唯独恩典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 我有问题是在称义那一段。 是，好。 就是关于那个海德堡这边，因为我自己读了几次，他这边写的基督完全的满足，然后公义和圣洁，那似乎满足是，就读起来他好像是满足是为了满足那个罪的代价， 或者上帝对公义的要求。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不是就刚跟你提到说，为什么现代会用赎罪，是赎罪来救赎？是 赎罪， 同是因为这样， 譬如说有限的赎罪，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是因为 对，与其用满足，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赎罪的概念。那个也不是 说他把满足这本来比较大块，他只有取出中间这一块，但是就 这中间。OK， 大部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说你仔细看的话会有一些问题。譬如说你要用赎罪，你看你满足的话 right， 满足通常是讲满足上帝公义的满足，你不会讲说有限的满足，你认为是有限满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帝对公义的要求，要不然就是你有满足，要不然就是没有。所以 先贤们是在这个架构之下讨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之功，但是在现代所谓五大加尔文要点的那个架构之下，原来满足这个概念变成赎罪。你可以看到赎罪和满足并不竟然完全是同等，因为当你讲说有限的赎罪，它其实是在讲说它的这个满足所成就的这个工作如何有限的应用在指定的上帝所指定或所拣选的人身上。所以精准来说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关却是不同的概念。但是你当用赎罪的时候，你会模糊那个概念。那模糊的概念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当你讲有限的赎罪，你到底是在讲赎罪的价值，还是赎罪的 application， 或者赎罪的sufficiency 全满足性，还是它的 efficacy， 它的实际那个完全无限价值的赎罪或满足，好了，应该用满足，如何指有效的应用在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身上。所以当你讲有限的赎罪，其实它是模糊应该更精准的神学概念。那你讲有限的赎罪的时候，你因为它很模糊，所以有些人就会说，那是不是讲耶稣基督他赎罪的时候，他的那个工作，他的价值，或者说他工作他只为某一些或者说他的那个价值是不够的，或者等等，反正anyway， 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你会延伸出一些，如果你真的仔细的讨论的话，除非你就是喊口号嘛，就是那五大要点，你会，我觉得对圣徒的造就并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很多的误解，你还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所以通常就是在满足架构之下，神学家会讨论所有的人都认同，连亚米念都会认同，就是耶稣基督他，当然亚米念会认同，所有的人都会，没有人会有异议，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那价值是超级无限的。如果上帝要的话，他可以赎回千百万个世界罪人所犯的罪。但是有限的是在哪里呢？或指定的是在哪里？不是讲他的赎罪的本身，他价值是有限的，而是讲他指定的那无限价值的工作只施行或应用或实施，有效的实施在某些人身上。 OK。Yes， 没错，就是那个满足跟赎罪是有关系的，但不是一等一的那个概念。OK， 我们今天有新同学加入，欢迎子晴还有他妻子 Alice 加入，其实他们之前有来过，欢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知道我们这样讲有一些技术，所以我讲完了，你们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如果一个罪人可以信主，他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 是的。 他后来又不信了，那这怎么讲？ 我们会说，我们就只能按照他外在我们可以看到表现来评估嘛。来评估他的属灵状态或者他信心的真实与否。So， 如果他信，然后之后他真的是被盗，我们会说这被盗是真实的，我们也会说他其实没有那真正的信心。他只有，神学家会用不同的用词形容这样信心，表面上的信心，一时的 historic faith， 一时的信心，但那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必然持久。OK， 既然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你是不会失落，可能信心会有所消减等等。但是如果他真的到最后是背道 apostasy， 我们会认知这是真实的。可是这真实的表示是他失去了恩典吗？不是，而是他只是本来看似好像蒙恩，但是其实他从来就没有领受那真正的恩典，也没有那真正的信心。或者用老约翰的用词是，他从我们中间走出去，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Okay. 这个跟相关的另外一个改革中时常听到的口号"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有关系。所以我们会说："耶，你当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还有多次得救吗？"但是这个也会被人误解和滥用，来，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反正我已经觉知信主了，我得救了，我就永远得救。之后我不需要成圣，我不需要遵守效法基督，我不需要什么，反正我已经得救。那我们会说 ，Yes， 你如果真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也必然会活出新生的样式，你的信心会结出仁爱，会有行为，会有果子。但是如果你说你得救，但是你后来你的生命印证你是，反正我得救我无所谓，其实你不应该那么确定你是真正一次得救的。古大哥，修炼姐 OK 吗？郑杰 OK， 很好。阳光你 我一直会觉得因为有以前也有想说这个属灵的果子是我们带人信主的 结出果子，可以啊，我觉得可以这么解释啊，或者对啊，可以我觉得可以啦，你可以这么解，因为圣经也有类似的，你们要结出果子，那这结出果子有的时候你的确带人信主，这是结出果子 OK，但是你也可以用加拉太书五章那边，就是圣灵的果子，然后列出那几个特征。你注意，其实原文那个果子是单数，所以那些所有的特征，仁爱、恩慈什么，那个都是那一个果子所应该有的特征。你不会只结出一个只有一个特征而没有其他特征，应该是一个果子，可是至少有这九个面向，当然还有更多的。对 ，OK， 所以啊，我觉得 OK 啊，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要多结果子，就是圣经中有很多的用词，我们都可以用，譬如说那个，但是在不同处境下，它有不同的意思，就 OK。譬如说发酵，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坏的，哎，嘉伟 OK 吗？有什么？OK， 谁带我们最后结束祷告？ 好，我带。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可以学习，再次明白何为诚意，何为恩典。主啊，求你将这些话语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时时的来思想，我们是蒙了何等大恩典。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等一下在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单单的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思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预尝将来的东西。谢谢你，为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